到现在我什么跟你都没有，反而因为这名字把我给轰出来了。我现在家里边哥哥嫂子拿我也不当人，你们府里的更甭说。那我当初不是没有机会啊，晴雯机会大把的。他怕谁？他倒不怕那些个主子小姐，他怕袭人。袭人不干，袭人病了回家几天，这临时的是晴雯负几天责。袭人一回来头一个就针对晴雯就开始就是大量的闲话，那您看《红楼梦》有的是。所以晴雯受不了这个，我别招贾宝玉，但现在咱俩落这么一名。所以晴雯临死时候说，早知道不白的冤屈今日里我们有，那当初我索性我跟你就既定事实啊。那贾宝玉也说不上别的，贾宝玉就哭啊，没别的，就刻纸换袄啊，啊，挺长的枝叶养好多年了，愣给咬下来了，送了，送给贾宝玉了。贾宝玉把自己贴身的衣裳，这可了不得了，这个男女有别呀，啊，换的是内衣呀，是里边的紧身的小袄，哎，脱下来给了这个晴雯了。那么今天秦氏说的这个话，也是这意思啊，这是动真心了。我跟大爷我们泼一身脏水，不错，我们是睡过一回觉，但那种情况下不是说我们俩真心自愿的。你说大爷现在死了，这更说不清楚了。他呢，嫂子跟他斗，他跟大嫂子说这个话呢，可就不是斗的话了。大嫂子一看呐，哎，这话又说深了，咱别聊，咱睡觉吧。姐儿两个脱衣裳铺床睡觉，丫鬟老妈子也都睡了，哪知道叫闭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夜半三更，正在熟睡之际，有人可就把门打开了，再睁眼一看，可了不得了，明晃晃亮堂堂，手持利刃，十数个彪形大汉已然闯入了闺房，不容周秦二世哭喊，这儿堵上嘴，这就绑，拿被窝一卷就扛人，连福财抢了若干，一会儿强人是扬长而去。三爷呢，夜里边喊地方，天明报案，到县城报案，我们家人被抢了。这一天啊，失单，家里边丢多少多少东西，这不算，丢俩活人，丢俩寡妇，把两家主母给掠走了，抢哪儿不知道了，这跟一般的盗案就不一样，县里边还很重视的，哎，那得查呀，所以能不能查着是文石岭的人，能查着查着也管不了啊，县里才多少人马呢，不敢攻打文石岭啊，这跟赵钱对付着，容查完了真凭实据了咱们再说。好在呢，赵家呢不是紧着追，头两天呢，赵少珍还表演表演，上府里边老问，您看我俩嫂怎么办，东西咱们不要了，我们这俩大活人您得给找着，一定得救回来。过几天呢，赵姐也不来了，那县里的可就更啊不当回事了，这事儿啊就算办成了。那么陈一鸣心中暗喜，可没想到这两妇道还挺节烈，周氏跟秦氏被抢上文石岭之后，派两个妇人看着，每天磨破了嘴皮就劝他们俩，俩人是执意的不从，已然好些日子了。俩人想了，已然遭受这样的不白冤屈，要再跟了占山匪人，那这辈子名节尽毁，到现在唯有盼着一死，哎，对得起赵家，咱们九泉之下跟赵少福、赵少禄大爷二爷哥俩见着面才能说话啊。那么周氏跟秦氏呢，抱着必死之决心。敢周氏，您别看在家里边这大奶奶不太主事，家里边呢，自从二爷一死，大爷一病，就是三爷主事，大奶奶不怎么主事。但到了山上啊，大奶奶这个主心骨可比二奶奶硬，说话也横。怎么回事呢？感觉这大奶奶周氏他爸爸会练武，虽然不是什么成名的侠剑客，但是有两下子，他从小的家里边认识些个江湖人， 这周氏还挺不含糊，急了就破口大骂。那么这两个老婆子呢，劝了些日子，一直啊就劝不活我们这心眼儿。这齐坤也有点烦了，齐坤可就跟那俩婆子说了，今儿晚上成也成，不成也成，咱们是霸王硬上弓。可是有一节，他们俩要活分心眼了，哎，想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他们俩要死乞白咧不从，别说我把他们俩扒光的衣服压着在前面，我就交喽啰兵了，我行得出来。齐坤呢，这个凶性犯了，正这么个节骨眼儿，老剑客云龙九县周巡骑着驴带着苗吉庆上山，老剑客一报姓周，齐坤有点含糊。齐坤一琢磨，我听说这个大寡妇姓周，家里的爸爸会练，因为他骂街时候带出来了，等我爸爸啊找到你们山上，你们山上人活不了，他爸爸别是云龙九县周巡吧。齐坤一听，这我可盯不住，齐坤就没敢露面，让两家头目啊招待周巡，今夜晚间要跟娇娘成其美事，又怕周巡捣乱，直接把周巡就让到了铁室。他这屋子是铁的，你功夫再大，木的门窗打手一拍就碎，这屋里的门窗全是铁的。暗含着派手下头目银夜之间呀、啊，把他师徒二人锁在铁室之内，不要破坏我的好事，晚上我直接洞房。齐坤想挺好，哪知道周巡呢非常警觉，这人来锁门时周巡瞧见了，单等锁门这人走，老爷子暗中窥探已然发现了这个门窗都是铁的了，这锁呀没毁，把门又锁上，跟苗吉庆俩人出来了，怕这驴丢了，让苗吉庆上后边看驴去，自己勾奔前面，误打误撞就走到洞房外头。到洞房外头正赶上夜游神齐坤逼婚要行凶，老爷子一看要反，我说你要造反呢，他这么一搭茬啊，齐坤没眼睛，房上有人眼睛了，你干嘛，你横什么，姓周的已然被锁在铁室之内出不来了，难道说你比姓周的还厉害吗？嗯，老爷子周巡一听这话来得可厚，抬头一瞧，房梁上站着一老头，白头白胡子，手里提了一条钢鞭，怒目而视。周巡急了，巧了，我也姓周，所内姓周的也不见得比我这姓周的厉害多少，心里话说那屋子里已经没人了，姓周的出来了，你还不知道，朋友下来。房上这位手持钢鞭一听，哦，你也姓周，锁着那也姓周，巧了，我也姓周，屋里边那也姓周，屋里边那不是别人，正是我闺女，姓周的，一笔写不出俩周来，没别的，咱们既然都赶到这儿了，咱俩人合着一块儿拿这贼人把我姑娘给救出去。书中代言云里鹏周德赶到了文石岭，赶这儿赵家一丢人，给老爷子送信儿去了，老爷来好几趟了，一瞧这赵家上下不太积极呀、啊、可是赵少福死了，赵少禄死了，赵少贞你怎么不着急，俩寡妇嫂子让匪人给抢走，怎么不找啊，家里有多少人都得杀出去呀、啊、老头一看这里有事儿，我别等官府了，可就把江湖上的朋友给动用起来了，暗含着这么一耳目呀、啊、文石岭的齐坤把这俩人给抢走了。哎呦，云立鹏周德可急了，就凭我年迈沧桑一条钢鞭，我单人够奔文石岭挑他一座山寨恐怕办不到，可是眼下的又没有可用的朋友，总要探听一个实消息，我闺女到底在不在那儿。老爷子把心一横，夜探文石岭，我先瞧瞧姑娘在那儿没有，我姑娘保得住保不住，贞洁是活是死我得先知道。老头今天晚上来怎么那么巧，正赶周巡上山，他一瞧啊，云龙九县周巡上山，山上吹吹打打，高阶远迎，自己忍住身形暗中窥探， 晚班上有人把铁屋子给锁了，他一瞧这老头真机灵，把门又打开，从里边又把他徒弟给放出来了，两个人分道。这周德一瞧，成功就在今天，仗着周老爷子上山，小小的铁室关不住他，我借着他今天晚上把姑娘就算救出去了。现在老头子现身形一搭茬，周德故意以言语相挤，挤着你，姓周的爷在屋里关着了，有能耐你敢说擒这贼人吗？周巡当然不爱听啊，那么大云龙九县人称剑客，能服这个吗？那姓周的不如我这姓周的，我也姓周。周德一听，好，我也姓周，我姑娘也姓周，咱们今儿一锅粥了。俩老头这一聊天，齐坤一听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们拿我推不当回事了，仗着手里边有家伙，把屋里灯一吹，踹门扔凳子，自己跟着凳子往外一窜，一瞧院子里头俩白胡子老头，一个空手，一手里拿着一条钢鞭，他肯定不奔这个那空手的，先奔这拿家伙的，手里边明晃晃亮堂堂一口钢刀，照着周德顶梁门就劈。他刚一动手啊，由旁边斜刺里窜出一人来，这人啊黄头发黄眉毛，没胡子光板，跟一小孩似的，书中代言这是周巡的徒弟黄眉童子苗吉庆。到驴棚一看，驴没事儿，也追这儿来，一看这小子举刀要剁老师，心里话，如果老师一伸手脏了我老师的手了，你什么玩意儿啊。苗吉庆过去一捋的膀子，把刀就下了，一抬腿端人踹出去，过几嘴巴，啪，好悬没把齐坤给打死。周德紧着喊，别打别打，手下留情，这孩子又是谁呀、啊、黄眉童子苗吉庆不爱听，那孩子孩子的，你别看你白胡子比我大不了多少，那本来嘛云里鹏周德也就是五十多岁，哎，这个黄眉童子看着是小孩，实际也小五十的了，不爱听。周巡过来了，哦，这老英雄啊、哦，老见过不敢，这是我徒弟叫苗吉庆，先把他捆上吧，把齐坤给绑了。山上喽啰兵全来了，老头一伸手啊，把他刀递了起来了，递给周德，看住了他。周德把刀往脖子上一压，都别过来啊，过来先宰你们大寨主。头目人全过来，有认得我的，有不认得我的，我叫云龙九县周巡。哎，看见没有，说着话拿手一指这房檐上，这瓦，瞧这房檐上这瓦没有，哎，有不服的过来伸手，你们大寨主已然被擒了，谁贸然动手就好比房上的檐前瓦。说着话纵身行飞起来，拿自己脚尖够房檐瓦，啪，老头这手功夫漂亮，云龙九县的连环腿，啪啪啪，就这一个纵起踢下八块瓦来，飘身形下来，谁不服觉着脑袋比这瓦厉害比这瓦硬，你就上来跟我动手，群贼全跪下了，都是他。我们都是啊被派无奈的，嗯，我们都是听他的，他大寨主元凶首犯就是他，您把他赶紧打死。齐坤一听，我这什么群众基础，这是既然身份在你等之手，你们说怎么着吧，什么怎么着啊，到里边见俩寡妇，哎呦，大奶奶周氏可高兴了，俺们娘家爹来了。老头子先问，失去贞洁没有？没有。不信您问这俩婆子。这俩婆子一瞧，哎呦，老英雄可来了，我们俩这些这是尽力的保护，没有我们两个人横遮竖拦呢，两位少夫人早已就失去了贞洁了，并为贼子所算啊，我们是舍死忘生的这么样的保护。好啊，别跟我说，有什么话堂上跟太爷说去，你们俩先说这情况吧。俩啪啪啪这么一说，嗯，出来审这齐坤，你怎么知道河西赵家屯有俩寡妇，你怎么到那儿什么都不拿就把这俩人给抬来了？ 一定有内应，谁是你的内应说。我大夫叫陈一鸣、周老爷子跟周德包括苗吉清一听，这里怎么还有个大夫？陈一鸣是谁呀？周德说我知道，陈一鸣啊跟我们还沾点亲。哎，陈一鸣的妹妹跟我这姑娘啊，他们是妯娌姐仨，连这秦氏搁一块儿，算起来是我个晚辈，我们当地的大夫。这陈一鸣跟赵家这关系，他怎么会向着你呀？齐坤到现在不说不成了，这这么一回事儿，全说。哦，好吧，老爷子，您跟令高祖辛苦一趟，跟我逮着陈一鸣去吧。老头一摆手，他们跑不了，他们也不是江湖人，我还得问问，我这还有点事。这个有个姓潘的潘豹，在你这山上待过吗？潘豹我不认得。那我提这潘豹的时候，你手下这俩头目人干嘛变颜变色的？我说他主要一听您姓周，他们就含糊，啊，以为是这人的爸爸找来了呢。这女的她爸爸要是周巡，我们可惹不起，所以当时变颜变色的。苗吉清一听，这不下蛋窝吗？我们在山上为逮潘豹，合着这潘豹没在这山上。呵，老爷子管这闲事，怎么样？天亮带着所有人，啊，跟着一块到衙门，把这事儿说清楚了吧。老爷子周巡压着这伙子人全都奔衙门了，衙门一听破案了，好，赶紧到赵家把赵少珍找来接人吧。县里边齐坤处斩，陈一鸣也逮着了，陪绑啊，绑完之后监禁，就杀齐坤，让他在旁边瞧着，瞧着杀完齐坤把他关大牢终身监禁。那么这个陈氏呢和赵三爷呢，哎，俩人，赵少珍一人80大板，打完之后发配，应该发配没发，干嘛不发？家里有俩寡妇嫂子得你们养活着，哎，这样呢，游街，80板子之后拉着在街上什么罪过，游完街之后回去，好好的这后半辈子伺候你这俩嫂子，这事儿就这么了了。没找着这潘豹，苗吉庆跟师傅说咱回去吧。老爷子周巡说别回去啊，回就没数了。那还得接着转悠啊。俩人逮着恶少潘豹住店，哎，住的店里头呢，老爷子说你说我那么大年纪放着家不住，我没事跑店里住来，就因为这潘豹给我惹这么大祸，哎，人命案。这样吧，白天咱爷俩走太慢，为了避人耳目，在路上不能玩命跑，有轻功也不能跑，这驴也不能撒开了，还是晚上走的好。这样你呀把电饭杖啊拿出来给他搁在桌上，不等天亮咱也不叫他，偷偷开店门，咱爷俩就走了，好吧。苗吉庆一听就这么办，苗吉庆伸手入行囊一摸，钱没了。嗯，老爷子，钱您给搁哪儿了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